人皆寻梦，梦里不分西东，遍下春风得意，未知景物朦胧。人生如梦，梦里辗转隔空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识苦与乐同。天造之材，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，无需在梦中。南柯长梦，梦里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觉，是否跨风成龙。造之材，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，无需在梦中。何必寻梦，梦里甘苦皆空，劝君珍惜此际，自当欣慰无穷。何必寻梦。